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几内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发行了公报。公报以金日成和蔼可亲的形象、20世纪的杰出领袖等为题登载文章，表示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。